浪过去，心依然回腾。在寂寞的时候，我乱了分寸，为你我丢了灵魂。淅沥沥的小雨一阵一阵，你就是我今生那关不上的门。曾经快乐回忆都变得伤人，从午夜失眠直到清晨。 然后岁月还浮浮沉沉。